成为了啊，包括很多国外的国际上的活动我也不参加了。念佛求往生要紧，不要搞了一辈子到最后还搞六道轮回，那叫大错特错了。啊，那么这是第四次我们在一起分享啊，用念老的注解，这第四次我发愿活一年讲一遍，活多少年讲多少遍，等阿弥陀佛来接我，那通通放下了，希望佛早一天来接我。现在这个经本得到国家宗教局的认可，我看到国家宗教局印了一本净土无间，里面无量寿经的本子就是下联句汇集本，我看到非常欢喜，那这是国家了认可。那这十几年来我们就一步进一步出去，一句佛号啊。那么在去年年初我们也没想到南阳来佛寺112岁的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，也就是为我们作证，证明这部经这部注解我们这些年来学习没有错。那我非常感谢这个老人，那一生的行医非常令人敬佩，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我看他的光碟，我认为他很早就念到礼义心不乱，那礼义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。那为什么不往生呢？为表法，给现代念佛同学做证明，加强我们念佛的信心、愿心、一向专念、死心塌地。那为谁表法我不知道，传到我这来了，我给他顶礼，为我表法。那为什么呢？我还有一点疑惑啊，断掉了。啊，我不认为他是为别人表法，他是为我表法。啊，那要为大众呢，那就是证明这个表法，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，不是假的。虽然是汇集的，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。 那都是原译本里面的经文，没有敢改动一个字，这真的啊，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正确的啊，证明我们十几年依照这个经修行没有走错路啊，是真的。啊，我是到最近才看到这个观点，才看到他的资料，才知道。啊，对我是很大的安慰。啊，不再有怀疑了，信心十足。古人用真诚心，用清净平等心，用恭敬心，这个心在现在社会上看不到了。啊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还不错，跟现代人比不错，很难的。为什么现在人没有了？我们有一点点就很难得，跟古人比那就糟了，我们全被淘汰掉了。名号功德无量无边的，不可思议。念这句佛号，跟阿弥陀佛立刻就有感应。怎么念？大势至菩萨教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那就收心了。我们收心从哪里开始？先从知足，再从分别。分别执着心没有了，起心动念你就见到了，就最微细的你就见到了，见到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放下啊，这才能证得无上菩提啊，也就是说成佛了。一部经，一句佛号，不是我创始的，慧远大师创始的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那么在佛陀教学当中，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净宗法门。净宗法门就这一句佛号，下手最易，无分男女老少，不论智愚贤盲，人人能念，个个能行。啊，来佛三身啊，一生表法最大的一个表法，就是一句佛号就能证得究竟圆满。啊，那对我们这些年修学的方向目标，真实是正确的。那我们提倡一句佛号， 一部经典。啊，一部经典以夏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。啊，一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这条路就畅通无阻，历究竟苦，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得究竟乐，究竟乐是极乐世界。那我们要把这个方向目标确定了，不能再走弯路啊，不可以退转了。那所以要知道啊，古大德所说啊，人人能念，个个能行，为什么不敢？啊，明道万德，妙感难思。名就这一句名号，难为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，念了92年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。那跟他的生活，跟他的工作，待人接物，完全融成一片。那生活是念佛，工作是念佛，没有妨碍。那处事待人接物，样样不碍事啊，能成无上道。啊，也告诉我们，在现前这个大时代当中，像他这样的行医决定有成就，决定没有障碍。啊，别人要的他都不要，真正做到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。啊，所受的委屈、冤枉，那都是累积无量功德。啊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奇耻大辱嫁给你，你还是念佛求往生，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宽宏大量，无所不包容啊！啊，所以明照万德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召集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不但是自己的功德，把诸佛如来的功德都招到现前，变成自己的功德，妙感难思啊！妙是微妙啊，是我们无法想象，感是感应啊！谁应安慰他？我想到阿弥陀佛常常安慰他，我们今天也遇到这些灾难了啊，佛没有常常来安慰我啊，但是 展开经卷，天天得安慰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，释迦牟尼佛说的。那说的是谁呢？说的是阿弥陀佛。读这一部经，就得到释迦弥陀的安慰，释迦弥陀的加持。啊，所以法喜充满了。烦恼不会现起来，智慧也会现起来。看，从有念巧入无念，这是功夫。有念是有心念佛，无念是无心佛号不断。那念佛人一定要知道，我走的路子跟别人不同，别人的路子是六道轮回，那这世间真的有修行人，那修行的不错，他走十法界，我们走的路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条路是净土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走的路子是弯路，很长，很费劲，很费时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达。我们这个路子进步，一生决定到达，就是要真干。要把佛陀的教诲、经典里面的理论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、见解。经里面所有的教训要把它落实到生活当中，给众生做榜样。认真努力，要真正做到啊！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会退转，进进退退，进的少，退的多，所以很难成就。啊，障缘很多，障缘都是来自自己的贪嗔痴慢疑。啊，学了佛了，世间法可以放下了，佛法放不下。啊，我也吃了这亏。啊，这不怕人见笑，85岁才回头啊！啊，把最喜欢的《华严经》放下了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这一句话我念懂了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我讲的就法了，法要学，要往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我今天就学一句佛号了， 其他生活相。啊，那么还要跟大家分享的，我选的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其他的经呢，编都不成。莲池大师晚年说了两句话，说给我们听听：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，啊，别人学欢喜，你们认真好好学，我不学了，我来不及了。那八十岁以后，人生就过完了。中国古人讲，八十以后叫风烛残年，不定什么时候走。那我真正放下，不是八十岁，八十五岁啊，才彻底放下。那真正时时刻刻体会到生死四大轮回路线的，太可怕了。啊，一不小心又堕了进去，堕落进去苦不堪言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我们的目的。念佛人要天天想到，时时刻刻想到极乐世界。啊，真想去，不想在这个世界多留。念念想往生极乐世界，为什么不能往生？你往生的障碍没有排除，啊，障碍是什么？经题上讲的三桩事情。你没做到，你有染污，你的心不清净；你有分别，你的心不平等；你有迷惑，你没有觉悟。啊，所以我们念佛这三个是标准。啊，我们真能够念到把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啊，你放下的越多，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感应就越殊胜。佛在哪里？极乐世界在哪里？跟你讲真话，就在心前。啊，为什么佛要说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土？这个话是方便语，不是真实的。这个话是从事实上说的，是随顺众生俗地说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？给你讲真话，法现没有大小，法现没有先后，法现里头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 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所以是就在当下。你的障碍去掉了，他就现前。啊，一句佛号能帮助你在一生当中证得实地菩萨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法门你要知道机缘圆满到基础，一丝毫缺陷都没有，叫缘。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包含在这一句佛号当中，这佛号不可思议，不但缘，而且顿，顿是顿超，就是一念超过三大世界。即缘即顿，而且什么至简至易，太简单了，太容易了啊！啊，一大乘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法法到最后都归净土。啊，净土是一切法的归宿，遇到净土就大圆满了。这不可以不知道，知道之后啊，你就不能不学习。啊，净土法门的殊胜，要对什么人说？弥陀经上说得很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得生彼国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正宗法门的对象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，只要他有这三个条件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至于邪盲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希望我们对这个法门学习无量寿经之后，信心十足。